我是探长。 哇，花生当饭食，听完耍太极，这一筆是你们的。Reg 先是大家的。 其实都是再来 一个。不是那些大家的嘛。Sunshine in a bag, I'm useless, but not for long. The future is coming.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DK、哈萨特、阿 Kit、Dixon、阿谦。 好，翻嚟第二节，咁啊，头先讲咗啦，话会用十分钟时间咧，系逐个歌唱，因为话系惊天地泣鬼神，天与天地不容落晒薄咁样嗰场波咧，就我哋嗰场波。咁其实唔系阿 CK 想话，我对 用家分享佢而家 用家分， 即系作为一个好憎 LeBron James 嘅球迷啦 ，Wilson 你一嚟好奇怪买咗对 LBJ 十一啦。跟住嗰日又特登即係好俾面咁着咗上場啦， 仲發揮到佢嘅功能。 第一次上，哇，好舒服嗰對鞋，真係好正，冇佢又冇咁嘅表現。 唔係你唔係靠對鞋嘅，你實力嘅， 實力搭救。 我想話嗰日係我打咁耐籃球裝備最足嘅一日啦，係咪？我又戴 sleeves 又着， 即係 Iverson 嚟喎，又護指啊護踭乜都喎。 又着咗件嗰啲 compassion 嗰啲即係 Nike 嘅 compact pro。好認真有一場波， 好 professional 啊，真係， 即係我冇辜負我帶咗咁多嘢去。 你帶咗咁多裝備去，真係唔睇唔打得都睇得。 阿表上有句名言叫咩？乜乜要裝備多啊？ 屎波梗係裝備多㗎啦。 唔係你好波嚟嘅，你 所以就驚天動地啦，真係。 所以就天地 一鬼神。 但係真係好舒服嗰隊波，嗰隊對鞋。 其實立邦詹士出嗰啲鞋咧，佢哋嘅系列咧係出名係舒服。 Soldier 其實我本人試一對 Soldier 仲舒服，其實係。不過只不過 因為 Soldier 會輕。 我個人咧，因為已經去咗一個屎波地步啦，咁我虛榮係需要多啲嘅，所以我就買對貴啲嘅，就係咁簡單嘅啫。咁啊，其實我大家講笑，嗰場冇好講完啦。但我再講你，我驚啲係佢撳係咁撳緊飛緊我哋節目啊！而家係 fast forward 緊。好啊，其實今個禮拜日即係去到 season 尾啦。咁我之前其實咧，我會講過啲季尾獎項嘅。咁啊，咁其實我睇到報道咧，而家即係啲球評咧，其實又剔咗啲啦，咁我哋可以望一望究竟同我哋原先諗嗰啲即係差唔差得遠啦。咁嗱，第一個 Rookie of the Year 嘅，咁咧其實 Rookie of the Year 咧，本來一路都係 MCW 76人嘅Michael Carter Williams 咧係領放啊，我覺得係。咁但係而家發覺咧就即係我哋之前都講啦，水分太多啦，係啦，充滿水分啦。咁就所以話咧，佢哋基本上係剔咗三個一個機會都係均等嘅，咁就有你最中意嗰個魔術隊 啊，奧拉迪普， 同埋咧就係爵士隊嘅 Trevor 係啦。咁因為佢三個人咧喺數字上咧，各方面咧都有佢自己嘅即係優點嘅。譬如Carter Williams 其實咧就overall 係啦，16.5分，6.1篮板，6.3assist，2个steal，其實呢個數字咧就 very good 嘅，但係咧佢其實嗰個得分嘅命中率咧係低於40%，即係其實你見佢起手可能好多，咁但係攬埋一紮又有分，同你話齋，喂啲波都輸到七七八八啦， 最尾 又 雜雜 聲，我又咁啊，人哋放鬆曬，而家攞分二啦，咁。所以就有啲咁嘅即係數據走出嚟啦。奧拉迪普咧，其實咧就個命中率好啲嘅，但係其實唔係話好多，都係41.4%嘅啫。 但係佢已經係今年 Rookies 入面最高嘅命中率咯，大家咪好奇怪。 我需要今年啲 Rookies 係唔知點解會咁， 即係低處未算低。 數字個 stat 嚟講，其實都唔係話差，14分，4.3篮板，4.2助攻，1.6个steal波，即係當然冇MCW 咁好嘅啫。咁咁佢但係佢個命中率係好過佢啦。咁另外阿 Brick 啦，佢其實 overall 就冇上面嗰兩個咁亮麗㗎啦，嗰啲成績。咁只不過咧，佢個 efficiency 係 高啲嘅，咁同埋其實當然佢個數字 average 可能有12點五分，咁有 5.3 個助攻嘅，都唔係話好弱，咁只不過就爵士又係咯，個成績都係差嘅，咁硬係喺差嘅隊，但係 rookie 先有發揮，呢、這個咧，所以大家。但我都係 take 翻阿 Michael Carter Williams 啦、啊、嚇，即係佢機會始終大少少咯。咁、但係呢個新人老實講，大家都喺啲水即係水兵隊裏邊 啊， 係啊，咁樣沉落去咧就我覺得冇乜意思嘅、另外咧 ，most improved player 啊，咁咧大家 take 下睇下佢，你覺得點啦？ 好啊。 第一位咧就係 DeAndre Jordan。 OK， 就係快艇隊啦。 我呢個我幾 OK 喎呢個。 但係會 take 即係第二位咧，其實就應該係 Anthony Davis 係啦。咁咧另外咧第三位咧，其實有好多個選擇都有機會嘅。譬如你話 John Wall 啦，速龍隊啊 ，Durantson 啦，Kyle Lowry 啦，Lance Stephenson 啦 ，Ibaka 咁呢啲都一大扎都係有機會嘅，只不過即係啲第三嘅啫。咁其實喂講嚟講去，其實就投嗰兩位係最大機會咯。咁以你哋覺得係應該 Anthony Davis 啦，定係 DeAndre Jordan 咧？ 如果你問我，我自己會撐 Anthony Davis 嘅。因為成部全部得數據都 double 咗，即係講個得分啦，由13升到廿分，係咪廿二分咁？同埋呢最近呢八場嘅數據其實好亮麗喎，即係場均有30分以上喎咁樣。 我又臨尾又即係發爛啦，見佢咁 即係奈何自己個球隊戰績太差。 我都係會揀阿道長咯， 一味 Davis。因為其實快艇嗰度今年係同佢補充咗好多。好多即係加強咗戲碼㗎，所以佢打得好其實好自然囉。 唔係反而我想迪安替去最佳防守球員嗰邊多啲。 喔咁、你講啱，其實佢實有機會㗎。睇埋另外一個先。 好啊。 第六人。 好。 第六人呢而家佢哋猜呢係啦，第一位係佢。咁第二位呢就有機會係Gerald Green， 就太陽隊嘅。 同埋呢個 Markif Morris。 马 基夫摩利斯 是边队嘅先？我 凤凰城太阳，阿孖生细佬系嘛？ 阿细佬，但系 系细佬， 但系最尾季尾阿 Green 嘅阿 Joe Green 嘅表现好突出， 都 OK， 两个都 OK 嘅，两个都 sharp 嘅。 系啦，咁仲有个可以跑下跑陪下跑嘅就阿 Nick 啊。 啊，呢个真系完全系啦， 算啦，你又 算啦，观众啦， 观众 啦。 但系我觉得其实我冇得走啊，一定系 Crawford。我覺得一定係靠 我自己都覺得係。 你見其實 數據亮麗啦，球隊戰績出色啦。 係啦，兼且其實你見有阿 Carlos 傷咗嘅，我見 Clippers 其實打起嚟辛苦咗㗎。因為其實今年最主力係Clippers 提升咗嘅，當然喂佢兩個即係三個，而家其實三巨頭咁樣啦，喂DeAndre Jordan 啦，格里芬啦 ，Chris Paul 啦，呢個三角鐵三角咧，其實係人見到驚嘅。 係 一個 point 去即係叫去 activate 咗兩個內線嘅球員啦，兼且阿 Griffin 其實你可以當一個三四號位咁樣嘅人走嚟走咧，係好難打。再加上有阿 Crawford 啦，同埋 呢排 Collison 打得幾好 ，Collison 啦， 係 同埋 Redick 已經出翻嚟啦， 出翻嚟啦會。 其實喂，我話如果咁樣打法咧 ，Clippers 係其中 一隻大黑馬咯。 我諗佢半啦，因為佢本身已經，我覺得已經陣容咧個實力已經，你唔可以當黑馬咁，你拍出 有機會爭冠嘅呢度已經。 拍出埋去都係得人驚㗎啦。 驚㗎啦， 即係除非又對住灰熊嗰啲啫。 咁但係全部 cover， 我覺得因為尤其是喺前半季啊，佢喺 Clippers 嘅表現咧就舉足輕重㗎，差唔多即係佢你話佢第六人，我差唔多我成日都以為佢正選咁滯嘅。 因為今年啊。因為 Redick 佢傷嘅時間都唔少啊嘛，咁所以成日都會見到佢有分打咯。 仲有個即係優勢就係咧，阿 Jared 格林咧其實好多場其實打正選嘅，咁所以你正選打得多嘅時候咧，咁數據自然即係高啲啦。咁但係你其實睇翻佢打後備嘅咧，其實佢係會少過 Jamal Crawford 咧。咁如果你話講揀第六人咧，我會覺得 Jamal Crawford 係一個純正啲嘅第六人咯。 摩定邊個？多過邊個？ 新 嘅太陽 哦，多個 Gerald Green， 哦係啱 ，Gerald Green 成日打正選嘅咪 係太陽隊嗰個陣容又成日都會變下嘅，一來又有球員傷啦，二來譬如你話 Gerald Green 個都係下半季叫做開始爆發啦， 因為呢排係阿 Brachel 出翻嚟之後，咁佢先褪翻落去個後備嗰度先 咁 這個第六人我覺得走不掉了。另外剛才說的 defensive player 是的，是的， 是的。首位呢其實呢他們覺得是諾亞， 哎，我都好諾亞，哇，諾亞都是， 是第二位呢，okay，就是我覺得不啱，就是 Roy Hilbert。 啊誰啊 Roy Hilbert？ 不是，因為之前的表現實在太過突出一 點。第三位才是剛才講的 DeAndre Jordan。 這個好像 Wilson 不把意見呢可以忽視啊。第三誰？第三是 DeAndre Jordan。 是啦，13咯。 我 full shoot 來講的東西，我覺得很有趣的，他要跟Kevin Barn 即係呢個又係水貨狀元啦。嗰陣時阿 Jordan 嗰陣佢又嚇嗰陣時，即係用個數據嚟比啦。嗰陣時呢個水貨狀元嘅數字仲要好過阿 Roy Hilbert 咧。呢個真係對於阿 Roy Hilbert 嚟講係一個好諷刺嘅，即係一啲即係評語。 我覺得個好 fair 嘅評價咯。 嚇，啊！但係因為係即係好你純粹數字上好無係好擺曬喺台面嘅，但係咧一個係 All Star。一個被人鬧水貨，啊，即係基本上上場喂銷聲匿跡啦，後屘都已經喺 NBA 消失咗㗎啦，已經係。 係即係睇一句似一時比一時啦。如果而家 Creamy Brown 出嚟嘅話， 可能真係好嘢㗎， 可能好嘢嚟㗎，係咯。 咁冇啊，但係係咪覺得諾亞已經即係？ 唔係落下好大個數，我只想提一下就係咧，嗰陣時候咧，其實流馬咧季初嘅時候咧，其實個淨勝分咧全聯盟第一㗎啦，有八點幾分。 係。 嗰陣時候咧，係 Hilbert 話即係傳得話佢係 defensive player 最響嘅時候，嗰時係八點幾分。我今日再睇一睇數據咧，個正勝分咧已經由八點幾分跌咗落去四點二分啦。即係所以就而家點解佢會由第一位嘅 defensive player 跌咗去第二位？其實再咁樣做法咧，其實即係唔使再提佢噶啦。 係咯， 今日攞兩個籃板都幾出色。 其實真係講真，呢個我平心而論，真係迪安提佐敦同埋諾亞之爭嘅呢個獎項。 如果純粹講 defensive 咧，個感覺好似啊，即係我覺得兩個好近啊，即係唔係而家講緊佢話喂阿諾亞排第一， 係 咁啊，佢揀阿 DeAndre Jordan 排第三， 係 因為其實啲深烤都係傳媒佢哋嘅投票嚟噶嘛，咁所以佢哋而家咁講出嚟一個即係而家又去到咁季尾咧，其實呢個指標係幾即係應該都幾中肯同埋幾準噶啦，已經係咁，但係當然你話俾諾亞，我覺得一啲都唔會反對啊，嚇！但係只不過我覺得諾亞佢， 但我覺得今年啲票數應該會幾分散，即係譬如可能好似上年咁， 絕對唔會。 可能即 係 絕對 乜嘢邪？ 啱啱迪神向我哋 show 咗佢個 Chicago Bulls 嘅 fans 嘅身份，攞咗個公牛嘅 logo 出嚟俾我哋。 俾個頭出嚟，即係俾個頭出嚟。 即係換句説話嚟講，佢之前又話佢自己係湖人，而家 我係三隊嘛，湖人、拓荒者加公牛啊嘛。 哇！真係 三頭馬車。 我哋呢邊幾中肯啊！我哋熱火定熱火？ 跳線得太緊要。 唔係多線多線選擇。 俾佢抽你水，佢都係兩邊擺緊。 唔係啊，因為諾亞其實我覺得佢做嘅好全面啊，佢即係進攻防守咧，即係我覺得我其實先前以為佢有機會可能選 Most Improved Player 添，咁只不過上年其實已經都爆發啦。 其實 Most Improved 即係好重要係一個睇數據上面嗰啲，所以我點解話 DeAndre Jordan 其實如果你 MIP 嗰度咧點解冇咁 hit 咧，就因為你防守嗰啲嘢咧，佢今年防守進步好大，但係防守嗰啲嘢你數據係睇唔到啊嘛。咁其實咧，啲記者嘅投票啲其實幾膚淺㗎，即係你要數據上面好似 Anthony Davis 嗰啲，你係升得好明顯嗰啲，哇！一睇即係你可能到時你好多年後同人講翻話你係一個 MIP 嘅時候，咁你要睇一睇兩年數據上面爭啲咩㗎嘛。咁係咯，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嗰個佢會係蝕桌位咯，即係喺 MIP 上面。 因為對翻呢兩個除咗 Warren Hilbert 啦。因為諾亞同阿 DeAndre Jordan 咧，進攻上面其實都有一手嘅，咁只不過我覺得諾亞嘅喺技術範疇咧，就我覺得一定係比阿 DeAndre Jordan 好嘅， 同佢都有爆型爆發力嗰個空狠度好似。 唔係，其實 DeAndre Jordan 咧，其實佢進攻手段咧都係同阿 Roy Hilbert 可能差唔多，都未定。 只不過有個好好嘅 point guard 係啦。放到埋去個口度坐落去。 但你話純防守嚟講咧，我就覺得佢肯定比阿邊個阿 Hilbert 咧，好唔知幾多皮啊，已經係啊。 係啊，咁我覺得就因為我覺得 DeAndre Jordan 嘅進攻啊，除咗阿 Chris Paul 我發覺連阿 Griffin 啦，都係放波俾佢入樽嘅， 係啊， 即係黐線嘅佢哋呢個組合係黐線，因為如果你淨係靠阿 DeAndre Jordan 連個罰球都射得唔好噶嘛，係 啊，哇，即 係個罰球都射得唔好噶嘛，咁但係你佢所有 好似 check 呢方面有嘢， 佢所有波都係喺個籃底，我諗係可能係兩三尺範圍咁啊， 即係升上去得佢， 升上去擺落去嘅啫，咁阿洛啊，其實就。唔止喺 defense 即係全面啲，我覺得係咁但係如果佢話選我都係會投俾洛亞多啲嚇。咁最後仲有其實一個 coach of the year 咧就好邪嘅，其實咁啊呢個傳聞中好邪嘅一個獎項啦，就話近十年咧攞親個都攞唔到冠軍啊嘛。 唔係炒 咁啊，即係你聽到會開心啦，因為第一位投好咧就係阿波波維茨嚇，尤其是佢季尾咧即係而家。拆到咁行啦，咁第二位咧其實就阿康納石，就係太陽隊啦。咁另外 第三隊咧叫做 Steve Clifford 啊，係邊一隊啊？牧師啊，唔知喎呢個啫，呢個真係有待查證啦。 希望呢個網友講翻出嚟究竟係邊個啦嚇。 但係其實我走唔到啊，波貝治咯都。 第三位 都 係。第三位就係 Terry Stotts 啊，即係波特蘭有教練啦，咁同埋同佢第三個就係鐵寶道咯，芝加哥。 咁你如果你擺呢扎人喺台面，其實波維茨就 應該冇得輸㗎啦， 冇得輸啊！ 呢邊應該冇得輸。 我唯有覺得佢係咁咯，隨我個眼神望住你個公牛迷，我唯有覺得咁咯。佢既然都能夠一破自己對 franchise 嘅連勝紀錄，就唔爭再破埋呢十年嘅宿命，就攞呢個 coach of the year， 其實咧 且可以攞呢個 champion。 上一個 問啲啦， 呢個即係上一個又攞呢個 coach of the year。 Steve Clifford， 你知唔知邊一隊嘅教練嚟㗎？原來係。 是咩队啊？ 就是被遗忘嘅山猫。 哦， 所以就 净系个记得 Jordan 嘅啫。 系咯， 系啦。山猫，你咁，如果你话，只不过我觉得佢系进步得好紧要啦。 系啊， 佢入唔到 playoff， 而家喺个烂地嗰度，烂地东岸咁，我入个 playoff， 其实即系我觉得即系唔奇嘅。即系你只要打翻好少少都系咯。咁。我都係咯，我覺得波貝治會今次破呢十年宿命咯。係， 咪上一個攞曬啲即係最尾冠軍啦，同埋 coach of the year 嗰個咧，就係好波力治嘅，就係第11年前，係就係、是、 我由佢自己破翻呢十年嘅宿命啫。 嗰陣時03年嗰陣時就係阿波力治又攞冠軍啦，又攞教練獎啦。 coach of the year， 今年有機會嚇，睇住。 Well， 咁啊，最尾 有保持，有保留意見。 最尾咁啊 ，MVP 啦， 係啦 ，MVP 其實咧而家咧到咗最尾啊， 都直路啦， 大家覺得 KD 噶啦，都係 KD 啊， 都係 KD 噶啦。咁勒布朗就可以話齋啦，你見到有啲頹啊，即係 唔係有啲攰，咪有啲頹。 有啲攰啦，咁樣啊，咁啊，即係 表情嘅表情真係好扭。 唔係佢而家已經學到係打條 team 啊嘛，唔係打個人啊嘛，誒留翻俾佢自己 好咗啊，抽嗰啲咧，唔好理佢。誒， 自己抽嗰啲留翻俾。 自從攞咗一分之後咧，就無以為繼啊，即 係繼續攞25分算啦。係 啊，咁我覺得即係佢可能都唔係放眼喺 MVP 啊，咁我覺得 KD 係時候。 系啊， 去攞呢个 MVP 啊！你见到 KD 呢两场都系真系恐怖啊，仲 恐怖 啊，恐怖阶段啦吓，又平咗 Jordan MJ 吓，连续40场攞25分 以上， 都其实好难。 系啊， 然后即系以我嗰个经验嚟讲啦， 以你嘅经验嚟讲，即系你用过 蓝天搞到40场球嘅经验都几难。 哇！真系， 我哋就搞联赛咯。 你嗰阵时用几多场先可以拼到呢个纪录啊？ 即係你用咗幾多場？你用咗幾多場攞咗？ 好認真咁問你用咗幾多場嚟到評呢個紀錄啊？ 的常問嘅問題，你用咗幾多場攞咗25分呢個分數？ 唔係你個對手係你個對手係咩人先？最緊要係如果係小朋友咁又另計啊！ 打幾多場先有25分？ 我係個 street baller 嚟嘅，其實嚇我好少打全場嘅，其實係。 哦， 你試下嗰陣，哇！講講我好想講，嗰陣時黑鬼我都打過。黑鬼都打 過，黑鬼你都打過喎，咁犀利， 佢 冇還手喎， 牙膏嚟㗎嘛，我知。 佢唔敢還手， 黑鬼著西裝同我打。 哇，犀利！ 唔係 ，Man in Black，Man in Black， 佢打緊機佢講緊。 即係講開，即係講開笑就講嘅啫。只不過你記住嗰陣時僆仔時代，你係。冇得打㗎嘛，你試下你揾下，你試下揾姚明同我打佢啲輸啊，喺修頓打，但係眯埋隻眼射，個黑鬼俾我射到，佢話：哇，你點做㗎？我話 as usual 咁樣啦。 哇犀利犀利犀利，你好你好， 球迷们听众们 啊，但呢个咧又讲廿年前嘅，呢啲唔好再提啦。 MVP 啊，廿年前嘅 MVP 系啊 ，MVP 嚟噶， 殿堂级啊，而家 咁 话识抽水喎，的神， 命硬汤，命硬汤， 都系搞啲get 嘅啫，大家唔好当真听啊，唉，真系嗰日我同阿 Kenny 食即系出嚟，我哋睇完嗰场， 你睇下 CK 个样几认真。 唔係，我真係聽故事㗎。我諗咧，我諗咧，廿年前攞 MVP 嗰個係咪 MJ 嚟 嘅？好啊，咁啊，我即係轉一轉話題先。喂，就係、是、話題就係話咧，我今日揾咗啲資料咧，就係、是、話喂，成日咧嚟緊，其實之前一路打，因為而家我哋有啲報道啊，或者講 NCAA 啦，啲球員點啦，因為嚟緊都講緊一個 draft pick 嘅問題。係、咁喂，但係係咪一？即係嗰十個八個就代表係好嘢咧，其實已經歷史不斷重複，亦都不斷咁證明俾你聽，話俾你聽，喂 ，draft pick 排頭嗰啲好容易係爛貨嚟嘅，咁啊，咁因為連 first round 裡面頭十位都可能係爛貨，咁係咪話之後嗰啲咁點算咧？其實就往往都唔係嘅，唔好話睇 first round， 我哋今日咧講講 second round，second round 就係講緊喂每一隊抽完一個啦。跟住咧就有第二輪嘅，就再抽，咁啊又揀翻剩，即係已經去咗三十個啦，已經係，即係由頭可能喺嗰一紮喺個 draft 裡面嘅咧，頭個 lottery 裡面咧30位，頭30位最好已經揀咗啦，跟住嗰啲剩翻落嚟咧點揀咧？係咪一定係衰嘢咧？咁啊 CK， 我哋有好多數字或者好多人名講出嚟咧，話俾你聽 ，second round 即係卧虎藏龍嘅地方。 嗯，即其實好多時候咧 ，second round 俾人揀翻嚟咧，其實唔一定想揀，你可能即係爭個人嚟練波咁樣揀你翻嚟玩一下啫咁樣。但其實有啲人咧練一下練一下咧，就練咗出嚟， 骨骼精奇嘅出咗嚟啦， 一片天地啦。咁當然咧要由我嘅愛隊熱火講起先啦。咁即入邊咧有啲球員咧，其實你聽過咧都大名鼎鼎啦，你估唔到嘅 second round 就係譬如阿拿斯迪。李維斯 拿斯迪真未聽過， 呢個好誠懇嘅，邊個嚟噶？ 唔係，其實只係我唔識譯佢嘅名啫。Rashid Levis 咯，李維斯 係 咯，即係當年嘅超音速雙子星啦。 你睇下笑到阿 Kit， 你睇下 咁 你哋兩個真係可以做呢個棟篤笑，你哋兩個真係冇一定。OK， 預你。 其實不知不覺咧，佢已經喺 NBA 打咗16年嘅。其實佢嗰陣時喺98年嘅第二 round 嘅第三個 pick 俾人揀咗啦。咁佢喺98年至06年嗰陣時候咧，都一直係打緊超音速嘅。咁作為一個 second round 球員咧，佢巔峰時期咧係即係06年嗰年啦，即係臨轉去魔術之前嗰年咧，佢係攞咗22.4分再加6.6個籃板。 呢啲係差唔多，我想話喺第一 round 揀嘅球員咧，都好難做到呢啲數字，都係。頭先你除咗話 跟住 呢個少咗邊個啊？ 仲有 Mario Chalmers 啦。 Mario Chalmers 就係2008年 second round 嘅第34 pick 嚟嘅。 係啊，即係但係唔好睇佢咁喎。其實佢 NCAA 嗰陣時候咧，其實佢都大有名堂喎。即係佢當年係攞 champion 嘅。如果俾我揀，我都唔揀佢。佢樣太招積啦，你個。 人哋即係以貌取人啦。 你係阿拉斯加州嘅咩美男子咧？係。嗰時咪有個選舉嘅阿拉斯加州最靚仔嘅運動員嚟嘅佢係， 佢中意肥嘟嘟同埋圓頭頭嗰啲 係啦。咁佢當年咧，其實佢 NCAA 咧就係贏咗阿 Derrick Rose 嗰啲球隊，係贏咗 Derrick Rose 嗰啲球隊，佢係攞咗絕殺嘅佢嗰年，佢最尾嗰場係佢係攞 MOP 嘅，即係 Final Four 嘅 MOP 嚟嘅，所以其實個名係 拉丁美男。 系啦， 全部 只 腳蟹嗰邊喎，佢係咁 針你喎， 你全你根本就係話題嘅終結者， 唔係可以咁講啦， 的神， 我都係Mario Chalmers 係一個吉祥物嚟嘅，即係高中攞冠軍啦，入大學攞冠軍啦，入到 NBA 都攞冠軍嘅，咁其實呢啲叫人生贏家咧，即係俗稱。 但係其實怪在點解以咁嘅 CV 咧，係跌到去 second round 嘅34 pick 先俾人去揀就奇怪。 流力咯， 咪就係多人妒忌咯。 啲人流力， 啲人一睇到靚仔妒忌啊嘛。 不過佢啲運動能力係真係爭啲嘅，即係你其實你就算作為一個球迷成日睇佢打波咧， 佢啲 EQ 真係爭啲。 係咯，佢鏟低其實冇乜嘅。即係佢出面射波係 OK， 但係你好多時候咧，你講 pick 嗰啲咧都係 講下佢啲即個人能力啊、產底啊。 但係佢個 CV 就應該冇咁弱啊嘛。但係有、有時我覺得，因為你究竟俾喺邊個位俾人揀咧，係同你個經理人點樣去 sell 你好有關係嘅。老實講，你點解咁多隊中咗伏啫？揀啲即係頭一二 round 嗰啲，因為有啲超級經理人咯、 啊。係啊係啊，即係俾人 即係唔得講到你得為止。 點樣煲佢嘅啫？咁但係 anyway 啊，喂，咁除咗熱火。外仲有啲咩？ 講下你哋啲外，你嘅下半隊嗰個 Lance Stephenson 啦。 下半 隊係啊，咩？你上個星期透露過你上半隊係 因為總之有人能夠同熱火去抗衡嘅，我都會幫佢嘅。 咁其實 Lance Stephenson 係10年嘅 second round 嘅第十個 pick 啦，即係其實 overall 係第40位俾人揀走啦。 但 Lance Stephenson 其實都係呢兩年。 其實他當年呢又要講他的歷史，其實他當年高中的時候是很威勁的，他是麥當勞的 All Star 來的，然後那時候呢他那 吃的其實吃的麥當勞 叔叔就去了 All Star 吃薯條，吃著薯條射波 了，那時候呢在街場其實很出名的，即是那些運動能力啊、身體的條件、你現在看他其實都很厲害， 這 條件都很厲害，但是我聽說就是他當年呢大學讀書好像不 OK，跟住俾人踢咗出校定唔知咩嗰啲咁嘅嘢啦，咁、跟住 好適合佢而家個人喎， 都係喪。 即係佢個人條件，即係同埋佢個 EQ 其實唔多高嘅，咁所以呢啲條件令到佢就一直跌。其實第一季嗰陣時候咧都爭啲俾 Pacer 放棄咗啦，咁、但係係阿 Larry Bird 突然間覺得OK 喎呢條友有身體條件啦，咁就湊翻。 即係講開佢而家其實喺 Pacer 咧，就而家已經可以講緊。之前我噏過咧，就話佢同阿 Evan Turner 咧，而家好似爭緊嚟緊個中藥啦。真係呢兩個球員，我覺得只能有活一個。如果我係而家經過阿 Ron Hubert 呢件事，佢咪講緊即 係 分身大亂咁 啊嘛。你話如果因為佢唔係講 Paul George， 又唔係講阿 David West， 咪講咗邊個兩大主角啦，講咗啦。 係邊兩個？ 佐士希爾加，而家我哋呢一個仁兄啊 ，Lance Stephenson。 Lance Stephenson 啦，但係老實講。我又覺得咧，一定係 Lance Stephenson 啊！你話啊， 即係你留定， 因為 George Hill 其實本身咧，根本就唔識打 point guard 㗎。由上年開始，我啲話喂，對波大佬你揾出嚟 point guard， 佢 hold 住個波，去到嗰邊咧，剩翻十秒先開始策動個攻勢嘅。啊，佢作為一個 point guard 咧，其實係我成日都你唔即係你 同阿哈頓一樣咯，又係爆炸球 冠軍球隊有個咁嘅 point guard 咧，其實你好少見個 point guard 係咁樣嘅咯，係呢個 type 嘅。咁但係咧，我呢、這個起碼我覺得 George Hill 比較 humble 啲嘅，你 Lance Stephenson 頭先你講嗰啲特質咧，好明顯就俾人即係俾人係撩交打，同埋你有咩事就針對佢嘅啦嘛。咁所以我係 Pacer 啦，其實我就唔使揀啦。我如果阿 Evan Turner 將我覺得 Evan Turner 可能就應該兩個差唔多價錢，因為 Evan Turner 都800萬咁上下嘅，咁所以咧就我差唔多價錢我都會留 Evan Turner， 會講佢聽話啲咯，應該係好啊。咁跟住仲有冇第二隊咧？ 哇，其實有個大名鼎鼎嘅球員啦， 跟住阿迪神又話我唔知邊個嚟， 係呢個就係唔係呢個佢一定知，因為佢外隊球員嚟嘅，阿寶沙。 係啦 ，Pusa 係啦 ，Carlos Pusa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當年咧係即係2002年嘅時候咧，其實係騎士揀佢翻嚟嘅。 哇，呢個幾好㗎！ 咁但係佢做咗一趟反骨仔啦。 哦， 即係佢應承咗簽約，跟住就跳咗去 Jazz 嗰邊。咁但係人工上面爭咁多，咁當然都走啦。 要揾食都啱。 咁佢巔峰時候咧，其實都係喺 Jazz 嗰陣時，2007年就攞咗21分加10個籃板嗰啲啦。 阿 Pusa， 阿 Pusa 係啦。咁嗰陣時候咧就哇，其實當年咧我都下半隊都係火箭嚟嘅，咁上半隊就係騎士啦。見到佢打到火箭係趴喺度嘅咯，即係佢當年打姚明咧係完全真係唔使力氣嗰啲咧， 係 好誇張嘅當年睇。 阿 Bosa 係大前鋒， 大前鋒 嚟講咧，我又覺得佢 偏矮。 係咯，即係偏唔係話好大隻嗰啲咧，佢又屬於少少技術型啦。我印象其實深刻啲即係搭即係喺 Jazz 嘅時候，因為其實。有一個 point guard 搭大前鋒，有一個技術或者你 翻上下咧， 係啦。咁你搭個 DB 嗰陣時咧，佢係即係屬於20-10嗰啲咧，即係可能每場係即係 double 咯，20分10個籃板，仲要個命中率係多過 50% 嘅一啲角色嗰啲呢啲咁嘅位置嚟嘅。所以嗰陣時我其實都。對，就啲佢走去爵士隊咧，我覺得奇怪嘅。咁但係你話人工咁，我冇計啦。而且佢去咗 係嗰陣時冇咗，係後期即係開始冇咗 Malone 同阿 Stockton 噶嘛，跟住後爵士時代咧，後屘就突然揾翻呢兩個好似凸凸冚喎， 經典再現啊！ 係啊 ，Dwill 啊就失咗阿斯托頓個位，跟住咧佢咧就代替咗阿 Malone， 佢打嗰啲波都似嘅喎，其實 嗰時係阿邊個教練咧？阿史龍， 就係史龍啦，咁啊其實係用得著嘅，所以我對佢印象係喺爵士隊深啲咯。 嗯。 咁跟住呢我又要推介啲人生贏家嘅球員啦，就係讚奧比利。讚奧比利大家、即係當然唔陌生啦，即係知應該好多人都知佢係 second round 嘅。跟住佢99年嗰陣時 second round 嘅第28個 pick 啦。咁知唔知點解咁奇，即係點解我要強調28個 pick 呢，就當然其實99年嘅時候呢全 NBA 得29支球隊嘅。咁、第二 round 嘅第28個 pick 呢，即係其實係倒數。係啦，已經幾乎係落選 㗎。咁 啦。咁但係佢嘅人生贏家呢，其實佢喺 NBA 打咗13-14年啦，都已經攞咗成三個 champion 噶啦，係咁係啦，咁當年即係當年05年咧，都爭啲自己攞埋嘅 final MVP 噶啦。 佢都要多謝阿波貝治啦。係啦，老實講，因為嗰一輪咧，所有呢啲歐洲或者唔叫佢唔算歐洲啊，佢 南美洲 啊，但係其實總之係外面揾翻嚟嘅球員咧。好多一係咧就射得，一係就除非高佬，咁佢係屬於外圍嘅射手嚟噶嘛。咁而見到佢嗰、那個融入佢 NBA 個波位置，用佢其實佢唔係一拍落佢，我記得就唔係一買翻嚟，哇就已經話好好。跟住喺嗰陣時有名嘅，因為打嗰陣時世錦賽啊，都知其實阿根廷成班人啦、都係射得波噶嘛。咁後屘買咗翻嚟，後屘其實而家佢更加勁嘅，其實你知道啊，澤南比其實防守方面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球員嚟嘅，我覺得將佢有啲轉型咗嘅嚇。咁、我一波位置，即係我都話頭先都係一路讚佢，點解要一路話佢係勁嘅咧？即係佢係將成隊波喂，真係邊啲唔掂嘅球員都調到佢掂啊嘛。後屘我有一度我都哇覺得澤南比真係好正，同埋佢係帶好多熱情俾個球賽㗎。 嚇！ 佢係啲拼命三郎嚟嘅，死即係哇！我見即係死產啊！ 我想講咧，阿振樂比你，我真係好 respect 佢。佢由當年咧長髮披薄， 而家 變咗甩 毛， 而家變咗最近有一個大洞咁樣都照打，真係 佢曾經一度又話想走㗎啦，後屘即係都係成隊波呢隊波係一個大家庭啦，即係我覺得就 keep 到佢連下年都想話打埋佩爾登臣打埋佢，咁我覺得呢球員又係好難得嘅咯，又打一隊打到尾。 嗯， 咁仲有冇邊特別啲嘅球員你覺得可以講下添啊？ 哇，其實都有幾多其實，不過講下你哋外將先啦 ，DeAndre Jordan 啦，咁其實 DeAndre Jordan 咧就08年嘅 second round 嘅第五個 pick 啦。咁但係佢有個其實呢當年呢以佢身體條件啦、其實當年呢佢係一度呢係被譽為前五位就俾人揀走咗啦。咁你知大家知 NBA 有個叫 Greenhouse 咁嘅嘢啦，就係即係嗰啲叫做有潛質成為前14位嗰啲人呢就會被 NBA 邀請你入去 擺 入面。係啦，擺嗰度等下你。 而家係咪仲有定係 而家一直都有一直 坐前排嘅就。 唔係一直都有個 Greenhouse 嗰個 area 嘅。咁當年呢佢其實入咗去呢 就唔好出嚟 嘅。 好尷尬。 即係等咗好耐，等到第二 round, 終於被人執走咗啦，就被快艇執走咗。咁我真係覺得個可憐，應該好尷尬嗰時出到嚟呢都。 成張凳吉曬。 係啦。 即火滾啊，有個坐喺嗰度起碼我諗唔好話一定投14位啊，起碼 first round 都贏蛋啦嘛，去到 second round 先俾人拎出嚟就真 係咁。另一個即係類似經歷嘅就係木狼隊今日表現得好好嘅 Budinger 啦 ，Budinger 係啦。 哇！原來佢係 second round 嘅 ，second round 係，但係當年咧。其實佢都係前14位話，因為佢身體條件好好嘅，佢打排球嘅，所以跳得係九樓咁高嘅，係啦， 九樓喎， 誇張手法得唔得？唔好咁 ，O K， 真係巴扎達， 呢個突然醒咗佢， 突然醒咗咁， 你一講話跳九樓咧，佢又會就做出嚟 嘅。不過佢就比阿 DeAndre Jordan 好少少，就係佢09年先 pick 嘅，咁上一年有個人經歷過咁嘅嘢咧，咁佢都唔算好， 唔算尷尬嗰個， 係啦，唔算好樣衰嘅咁啦，跟住仲有阿 Monte Ellis 啦，呢個球員其實我好中意嘅。咁 哇呢個都 second round 啊呢個 second round 嚟嘅， 子彈人艾利斯， 佢係05年嘅 second round 嘅第十 pick， 佢巔峰時候咧係攞過25分加5個助攻，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當年金州勇士 VS 牛仔嗰年咧，佢其實都係相當大功臣， 即係佢同埋阿 Baron Davis 係後場嘅拍檔嚟噶嘛， 係啦係啦， 咁喂，我有一個喺手啊，我未講啊，呢個真係呢個比頭先一路講嗰啲人可能仲犀利，就係2007年 second round 48 pick 嘅阿 Mark Gasol， 呢個真係離曬譜喎，我覺得去到 second round 48 pick， 其實因為喂有個大佬已經睇到我係 成名㗎喇，嗰陣時已經 成名好嘢嚟㗎嘛， 即係 Park 出名㗎嘛， 去到 second round 48 pick， 我哋話真係差唔又係得。 第二班尾咁 滯，所以咧而家格蘇咧佢有第三個細佬噶嘛，唔知好似打 UCLA 咁冇記錯，已經俾啲球探咧射住喺度啦，即係唔會再走落玩嘅呢個第三個細佬。 可能佢哋唔敢揀歐洲球員係驚咧，歐洲球員其實歐洲籃球都 OK 啦，佢驚揀咗你之後咧，你唔過嚟打波咧，其實好多時候都發生咁嘅事，所以咧就有陣時好多時候都 second round 先揀你嗰啲啦。啊，太陽隊嘅迪拉基啊嗰啲都係咁樣嘅，都係 拉基即係 Dragic， 係 Dragic。其實都是08年的第45個 pick 啦，今年就20分加6個助攻。其實 會不會是08年都多人揀呢，因為都多很多大粒。 因為其實剛才我們講那麼多 second round 呢有少即特質的，它不是一滲下去呢其實個 NBA 它已經 即刻用 到一聲爆出來的。咁大多數可能打到譬如咁3年至5年左右啦，就開始浮面啦。即係呢一群人是一定有 potential 的，即係慢慢你只要俾機會 俾啲經驗佢。 系啦，咁佢就可以浮出嚟嘅咯。 要調教一下咯，因為未必一揀咗出嚟就 fit in 自己個隊咁啊。 係啦，咁但係咧，我想話即係講咁多聲啦。其實我諗嚟緊咧，嗰年咧最多 draft pick 喺手嗰隊係邊隊咧？ 太陽 隊啊嘛，太陽隊佢唔知 second round 都有幾個喺手。喂 ，first round 四個啦，好似 四個，好似三個 四個，好似最少四個。 即係張 Green 係啊，我覺得佢執成隊出嚟喎，佢跟住攞 個。30個有4個喎，係嘛？ 深嘅 咯。 我哋遲啲可以揾一集嚟討論下，留啲咩人？ 係啊，即係佢咁樣揀，同埋 即係你幫佢揀啊。揾集我哋幫佢。 求其執幾個，喂，咁你都執到兩個好嘢啩？係咪先？慢慢執 大把錢，大把錢用。 咪咯，即係我覺得係呢個對太陽隊頭先，喂， 今 年就算入唔到 playoff 啦， 都冇事啦， 都好光明咯前途。 跟住其實對波，因為其實。都後生嘅，其實係咁，我覺得佢哋嘅機會係好跟住落嚟好大，同埋可以再將太陽再升起嘅，真係。 咁使唔使簽翻啲大牌入去咧？又 佢哋會簽。 而家嗰啲已經又以前由三線，而家都變咗二線，而家就上個一線尾嘅啦。而家自己會變大牌㗎啦，自己發大㗎啦，隊波而家。咁咁上下啦，今日嘅節目，喂，但係。今日呢集之後咧，係咪我哋會播出呢、這個即係有一個訪問啦？其實前兩集啊，邱月勤上嚟啦，同佢做過一節嘅節目啦。咁其實咧，同時間咧，我哋同佢做咗個訪問嘅。咁就喺呢一集嘅第三節咧，係會播出嚟噶啦。 播出頭一節嘅。 係啦，會頭一節先嘅。咁另外咧，再要預告一下咧，就嚟緊嗱，國民下個禮拜啊，即 playoff 即係唔好係直路已經係塵埃落定㗎啦。咁咧，我哋咧就會咧做一個即係特輯咧，就會分析一下形勢，同埋咧就會將嗰張嘢畫出嚟咧。 落盤攻略啦， 係啦， 我哋 落盤攻略， 係俾人哋清算嘅攻略啊，應該講。大佬係而家冇獎品，仲要罰㗎，大哥。 有 coupon 啊嘛，有 sponsor coupon 啊嘛。 嗱呢啲就係我哋五個就要罰咯，係五個就。我哋有好嘢就留翻俾聽眾咯，唯有係 好 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我好緊張嚟緊呢個零禮拜啊，跟住嗰最即係頭先啊，我緊張東岸，我好希望呢個 Anthony 都值得去打呢個 payoff 嘅，我覺得佢係Anthony， 我就係、是、但係今日其實再打好衰輸噃，但係 anyway，OK，、okay, 咁我哋下個禮拜翻嚟再同大家傾過 ，OK， 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